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各位亲，你知道洗澡的功效吗？洗澡的好处多着呢，可以锻炼歌喉，思考人生，有没有？哇！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一晚的夜。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大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，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很浪漫，需要你陪伴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，弯弯大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。